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号星期六，农历3月初5，北京多云，22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习近平主持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 纪念刘富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刘云山出席。 国务院印发《中国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中办、国办印发若干意见，深化国企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 3月份 PMI 比上月提高0.2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保持上升，反映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势头得到延续。 清明前期全国大部晴暖，后期北方迎降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听取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对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脱贫攻坚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18大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最难实现的就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这个目标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把从严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严格落实脱贫攻坚工作报告制度、责任制度、考核制度、督查巡查制度，确保实现脱贫攻坚工作目标任务。会议认为，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脱贫攻坚顶层设计基本完成，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格局基本形成，各项决策部署得到较好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人心，基层干部群众积极性进一步调动，年度减贫目标任务得到较好完成。事实证明，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决策部署是正确的，按照现有政策力度和工作力度，只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到2020年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同时必须看到，工作中还存在着脱贫质量不高、帮扶工作不实、扶贫措施不够精准、资金监管有待加强等突出问题。会议强调，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高度出发，增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形成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强大合力。脱贫攻坚工作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一把手的职责。实施党政一把手脱贫攻坚工作责任制，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政治稳定，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机关定点扶贫，向贫困村派驻第1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这样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必须继续坚持，不断提高水平。会议指出，要继续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用绣花的功夫实施精准扶贫。精准扶贫首先要打牢基础，做实做细，建档立卡，实现动态管理。要坚持分类施策的基本原则，针对致贫原因采取有效措施。要激发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内生动力，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面貌，过上幸福的生活。 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艰中之艰的地方，要采取超长措施加以扶持。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较真儿碰硬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责任，要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求真务实的导向立起来，把真抓实干的规矩严起来，让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确保脱贫攻坚工作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外交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习近平主席即将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赴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有关情况。央广记者刘乐、张小璇报道。 习近平主席将于4月4日至6日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吹风会上，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表示，芬兰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建交67年以来，两国双边关系一直发展良好。 此访是习主席今年首次访问欧盟国家和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北欧，芬方积极响应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 关于访问芬兰的主要行程，王超介绍说， 访问期间，习主席将同尼尼斯托总统举行会谈，出席欢迎仪式、签字仪式、共建记者和欢迎晚宴，分别会见基比莱总理、洛赫拉议长。习主席将同芬方领导人就中芬关系、中欧关系、各自发展道路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凝聚共识。访问期间，双方还将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4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将赴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外交部主管美大地区事务的副部长郑泽光表示，这是美国新政府就任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将推动两国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健康稳定发展，并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见会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将出席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拓展两国合作，促进双方交流，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于今年7月1日就职。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选举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报告，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过程的汇报。李克强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选举是依法进行的，完全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林郑月娥女士当选行政长官，充分表明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信任和期望。李克强指出，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内地与香港深化合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发挥香港独特优势，提升香港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相信林郑月娥女士就任行政长官后，一定能够团结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务实进取、奋发有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678号令，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等出席会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分别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李克强表示，中塞两国政治互信牢固，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双方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发挥16+1合作等机制作用，按照市场原则和商业框架推进重点项目合作，实现互惠双赢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建设好匈塞铁路，打造中塞合作旗舰项目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样板，加强金融海关等领域合作，助力扩大双边贸易，拓展文化旅游航空等领域合作，增进民间往来和人民友好，进一步密切在16+1合作框架内沟通协作。张德江在会见时说，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发展同塞国民议会的友好关系，愿加强各层次密切交往，开展治国理政、立法监督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提供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筑牢两国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为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6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优化电子商务监管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央广消息，纪念刘福芝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刘福芝同志亲属。刘福芝同志是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曾任中国共产党第12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并分别印发了总体方案。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结合自身特点，提出了各自在自贸试验区的特色试点任务，将与上海等现有自贸试验区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参照上海等现有自贸试验区，新的自贸试验区主要依托发展基础较好的国家级新区园区设立，每个都包含3个片区，面积在120平方公里内。对于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各自的总体方案，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7省市结合自身特点，提出了在自贸试验区各有侧重的试点任务。 辽宁它就重点深化国资国企的改革，浙江通过建设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国际油品的储运基地来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河南它要打造国际交通物流的一个通道，湖北它要重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这个促进中部地区与长江经济带对接，重庆将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四川要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战略，陕西它将呢创新现代农业交流合作机制，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新设自贸试验区与上海等现有自贸试验区将形成对比试验、互补试验。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近日全面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正式印发。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同时将探索大部门工作制。 简政放权就是最大限度地向市场放权，以激发市场的活力。同时呢，因为现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跨界融合、垂直细分、共享经济，对我们政府来说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适应这样的一个形势啊，所以必须大部门工作制。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进一步完善。意见明确，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要做到应审尽审、有审必严，要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制机制，做到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走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不留死角。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要切实履行整改第一责任， 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对审计发现移送的重大问题要依据依法依规处理，严肃追责问责，将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三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8%，比上月提高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保持上升，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势头得到了延续。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三月份制造业 PMI 为51.8%，连续两个月上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健分析， 今年以来的这个全球的 PMI 的指数是超过了52%以上，全球经济回暖对中国的经济的增长的话，应该是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整个中国的这个进出口的话都表现得比较良好。第二个呢，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断的深化，这激发了一些市场的活力，所以说整个市场呢还是比较活跃的。 但值得关注的是，传统行业中的石油加工以及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 PMI 连续两个月上升，本月均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 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一些产业回升呢也比较明显，这个呢对于在这个经济增速保持平稳的基础上，还要注重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也能够进一步的提高。 央广时评，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需扫清执行障碍，撰写曹美丽。人社部近日公布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未来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可保留一定期限的人事关系和基本待遇。这一新政可以说为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托了底、提了气。新政出台虽然获得一片叫好声，但要落到实处开花结果，还需扫清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障碍。从浙江省率先出台的细则来看，人社部门将鼓励创新创业的人员限定为科研人员，并将离岗创业的自主权交给了各用人单位，这便带来了一些疑虑。一是科研人员的身份怎么界定，理工科类的科技人员是科研人员，人文社科类的算不算？二是各用人单位可以自行约定离岗创业的条件、待遇保留、社保缴纳、收益分配等问题。但如果科研人员流动性过大，尤其是重要岗位人员带着核心技术流失，用人单位是放还是不放？三是离岗创业可以保留底薪，这会不会被钻了空子，成为新的吃空饷？针对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各地人社部门普遍采取备案制，即用人单位自行与专业技术人员商量决定，随后报人社部门备案即可。从表面看，这是权力下放，但实际上也是将压力传导给了各用人单位。作为创新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政策托底，解除后顾之忧。作为用人主体的事业单位，同样需要政策底气来执行新政。在鼓励创新创业的探索路上，主管部门不能一放了之，而是应该帮助和指导事业单位出台可行性细则，在编制设置上给予事业单位更多的自由权，在单位内部管理、人才使用、评价等人事制度改革上给予事业单位更多的政策支持，在可能预见的负面效应上帮助事业单位规避更多的风险。只有扫清新政执行过程中的障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才有可能出现期待中的崭新局面。 国家海洋局近日印发《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作为我国出台的首个海岸线法规，办法明确将自然岸线纳入海洋生态红线管控，到2020年，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办法指出，将对海岸线实行分类保护，并提出了沿海省份自然岸线保有率的管控目标。国家海洋局办公室主任高中文： 一是实施分类保护，根据海岸线自然资源条件和开发程度，将海岸线 分为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和优化利用三类，提出了分类管控要求。二是制定管控计划，为全面落实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的管控目标，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省自然岸线保护与利用管控年度计划，并将任务分解到市县。三是严格红线管理，将严格保护岸线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办法还明确，要严格限制建设项目占用自然岸线。据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石清峰透露，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海域使用项目占用海岸线的门槛。 对占用海岸线的用海项目，将在海域使用论证、用海预审、用海审批等环节进一步加强审查，严格控制占用海岸线的长度和规模。对不能满足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要求的用海项目，一律不予批准。 河南省许昌市以城市创建促发展惠民生。央广记者辛如记、河南台记者黄松旭、许昌台记者赵军伟报道。 去年四月，总投资近20亿的中兴集团公司电子产品建设项目处于选址的关键时期，公司派出三批暗访人员，不见领导，不赴宴席，却最终将项目的新址敲定在许昌。中兴集团公司许昌项目负责人胡延平： 接触到的是这个的士司机，他的这些暗访组的人员，魏都区、江安区、东城区，这个都走了一个遍。这司机呢，就直接就告诉我们暗访人员，老百姓生活起来了，幸福感、存在感都很强。 让百姓在城市建设中的存在感增强，是许昌市建设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最核心的一环。许昌市民只需要通过便民服务平台或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拍照上传城市管理中的不良行为。许昌市民邵峰： 施工呢，把那个地砖给破坏掉，把案发地址、问题的描述，还要拍了几张照片输入进去。2天之后，又收到他们给我回复，又过了1天，说这个已经处理完毕了。 许昌市通过多年的努力，长江水、黄河水、淮河水汇聚许昌，近500年历史的护城河开通了水上公交。许昌市文明办主任刘明军： 用海绵城市的要求，把所有这82公里长的水都联动起来，打造水系联动工程的时候，同时考虑到治水，我们的所有的省控的出口断面达标率连续2年的100%。 如今，许昌市已先后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10多项国字号荣誉揽入怀中，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烫金的城市名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河南启动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734万贫困人口受益。中央气象台发布清明节假期天气状况。河北出台18个专项方案，推动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大理洱海流域核心区所有餐饮客栈今天起暂停营业，接受核查。国防专利解密信息首次集中向社会公布，请听报道。 这次解密与发布的国防专利涉及材料、通信、测控、图像处理、飞行器设计、车辆等技术领域，展示出军民两用的显著特征和巨大潜力。国防科技大学于启峰院士本次共解密国防专利9件，他说这是国防专利制度实施30多年来首次解密发布，拓宽了军民之间科技信息交流互动。 以前军民两块啊是相对的独立的在那里发展，造成了重复研究。现在国家把军民融合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把它打通是非常必要的，是个基础性的。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彭小强： 这次放开的几个专利呢，应该说我们这个技术的比较核心的部分，对民用支持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很高兴能看到这些技术将来有可能能为民服务。 央广记者徐小雨报道。 从今天起，河南734万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之后，医疗费用可以再次报销。此次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保障的对象为农村贫困人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标准为年度人均筹资60元，由各级财政承担。河南省人社厅医疗保障处处长王雪晨： 3000到5000块钱的报销30%，5000到10000块钱的报销40%，5万块钱以上的 报销90%，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大，不是要放进去。 央广记者任磊平河南郑州报道。 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清明节假期天气状况，预计四月初全国大部分气温将回升。从4月2号到4号清明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无明显冷空气活动，气温整体呈回升趋势，且较常年同期偏高。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李明媚： 4月3日至4日，在新疆的北部、青藏高原的东部有小雨雪，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四川盆地东部以及江汉、江淮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呢有小到中雨。4月2号到4号，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大气扩散条件较差。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河北省提出今年全省 PM2.5 浓度力争比2016年下降10%。河北省委副书记李干杰说，首要工作是解决燃煤之急， 加快农村散煤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城镇集中供暖，全面淘汰小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供应保障等六个方面做出部署。 河北还将实施控车抑尘治矿等18项专项治理。央广记者孟晓光、石家庄报道。 云南大理洱海流域核心区所有餐饮客栈今天起一律暂停营业，接受核查。云南大理近日发布了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通告，通告明确，此次专项整治从4月1号开始，持续到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在此期间，符合条件允许经营的店，一经发现偷排污水将被关闭。大理市副市长李金灿：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整治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核查。房屋建设手续合法且法定必备证照齐全的餐饮客栈经营户实现零排放，经环保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继续经营。房屋建设手续合法但法定必备证照不齐全的，在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后办齐所有法定必备证照后方可继续营业。 央广记者李建飞云南大理报道。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廷觉将于4月6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津市昨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4月1号起，对在天津市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天津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天津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成年单身，包括未婚和离异人士，暂停在天津市滨海新区除外再次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工商联昨天签署了部际合作协议，构建常态化机制，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税收环境。 温州市域 S1 线时速140公里市域动车组昨天下线，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列市域动车组，填补了我国在这一装备领域的空白。 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对朝鲜一家贸易公司和11名公民实施经济制裁，理由是他们参与支持朝鲜核与导弹研发项目。美国财政部声明称，这些制裁对象在海外担任朝鲜政府代理人，为那些受到联合国和美国制裁的朝鲜实体提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项目采购服务和金融支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泽华、张然、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 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